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的下午4:05， 好， 欢迎您收听收看每天四点到五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今天的嘉宾太重头了，对我来说很重要， 谢谢大家，我是泽华。 我们欢迎我的搭档胖泽华。以及呢，在前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我曾经隆重的推荐过一本书，叫做《本能减脂》。当时我还不认识这个书的作者，只是纯粹的觉得这本书确实是我看过有关于健身的书当中最好看的一本，觉得它非常有用，而且除了一些理论的知识之外呢，还手把手的教你很多训练。我觉得看这本书其实可以，甚至可以代替一些视频啊之类的。 而且各位知道什么叫做缘分吗？缘分就是当你看到一本书的时候，你很想了解这个作者背后的故事，然后阴差阳错，因缘巧合之下，两个人真的就联系上了。 对呀、 于是就促成了我们今天的一期直播， 粉丝和偶像见面的感觉。所以今天我们要隆重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其中一位呢就是来自于《本能减脂》的作者张景琦，欢迎景琦。 这儿， 跟镜头打个招呼啊。本人并不是很有镜头感， 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对，另外呢，还有一位女嘉宾，她的本人也是十分的美艳，而且有一个我很羡慕，我正在走在路上去追赶她的身材的一个女生，叫做孟杰一，我们欢迎杰一。她同时呢，也曾经获得了2016年度黄金之夜女子比基尼 A 组的第三，以及2016年集成之夜女子比基尼 A 组的第二名，全场的第四，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了。 一开始听到这些 title 的时候，非常的期待见到本尊。你知道男生期待看到这个比基尼女神的时候，都觉得哇，眼中放光。后来听说好像是那种非常健美的身材，说实话，我今天稍微有一点点的害怕了。来之前，但是见到本人以后完全不一样。 我跟你讲，我有点幸灾乐祸，因为在开始之前，我想，那种健美的身材肯定不好看吧，很壮， 对， 不好看，没我好看。结果一看。福气确实很福气，非常美。那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的环节也会请两位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健身方面，比如说景琦哥他在写书时候的一些故事呀、诸如此类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他本人觉得体脂也还好，但是为什么会写《本能减脂》这本书， 以及在节目当中呢，今天女神杰伊将会教泽华现场进行一些动作。 虽然你学完这些动作， 美女与野兽的感觉 也还是不会瘦啊。好，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首先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今天我们这个直播系统好像是有一点点问题，所以可以请导播老师来帮我们修一下，因为我们的片花还是播不出声音来。 那我们就自己来做一个片花 好了，但是并不影响咱们直播间里面很欢乐的气氛。 女神麻 辣 烫， 欢迎回来。大家呢同样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了。同时呢，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来看到我们这个本能减脂的作者以及比基尼小姐身材超级好的杰伊，都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可以收听收看到， 一定要锁定收看。 进入到女神麻辣烫，其实第一条也不算是资讯啊，因为我不知道景琦哥和杰伊你们两个肯定在网上看了很多很多那种现在很火的各种减脂操，你们觉得是每一个都管用吗？因为有好多什么3分钟让你练出腹肌啊，什么每天 成就 每天练这九个动作你就可以变成女神身材啊，诸如此类的。你们对这么红火的这些网络的减脂操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呢？景琦哥， 我没看过。 离话筒近一点。 我没看过， 因为你只看过自己写的书，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因为我看的很多都是国外的一些就专业点的知识或者网站。国外的这些专业的网站没有这种减脂操， 所以景琦已经回答你的问题。 对，他就是说没有用， 那些东西根本就不专业， 骗人的。 哎， 我们被骗了这么多年。 我认识一些专门出减脂操的，然后他们其实平时都是进行力量训练呀、有氧训练，然后瘦下来以后，然后出个减脂操告诉大家我是这样瘦的，实际上不是。 对，实际上肯定不是，一会儿我们也会解释。因为其实减脂跟增肌这两件事本来就是有点冲突的，基本上是不太能同时进行。 对不对？ 对， 好像上课之前这个教练是这样说的。 嗯，是的，所以我今天这儿也准备了一个视频，不知道能不能播放出声音，可是非常的养眼，是维多利亚秘密最新的一个关于运动装备的一个小广告，我们也瞻仰一下维密模特的身材。果然今天咱们这个直播系统可能就是播放不出声音，但是我觉得视频还是很养眼了。 这视频当中的一些基本动作也是在我们日常女神百分百每周一的节目当中会教大家的一些基本动作。 对，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关注。那其实说到健身装备呢，今天杰一在现场也给我们带了一些他给我们推荐的他平时在健身过程当中 比较基础的 一些健身装备。要不然这样，我们请杰一一步到表演区去，然后给我们展示一下。 女生会觉得非常受用的，因为很多女生好像在健身之前首先先要买一大堆的装备让自己做好了准备，结果也憋不去。 来，杰一，咱们对着那个话筒说，离近，你可以近，你可以踩在那个垫子上，没问题，没问题，你可以对着话筒说， 高度也可以自己调整。 对，高度可以，你可以把那个话筒往下弄一下。 因为我这个是正好今天我也要去健身房练背，然后所以我练背的话就一定会带一个助力带。 哦，你自己会带助力带？ 对，我自己会带助力带，因为女生力气都比较小，然后当你用到一些大重量的时候，因为我们要长肌肉就是要用大重量，这个应该你看那个景琦老师的书你也应该看到。 对， 所以我们会运用到一些大重量，但是很常常我们的握力是不够的，因为女生力气比较小，所以用这个助力带的时候就可以帮助你， 可以帮助减少一些重量，对不对？ 对对，就可以帮你带一点重量，然后防止你的小臂充血。 哦，我知道，就是我在上私教课的时候，我会练那个引体向上，然后我的教练都是拿一个弹力带帮我助力的。 哦，对，那是弹力带助力，然后你的手上也可以带这个助力带。 这个大概能助力多少呀？ 然后你这样子拉住就会拉得比较牢固，这样子的话你做引体向上的时候就不会小臂先充血，防止小臂先充血，它就会让你就是目标肌群更集中到你的背部。 它这个其实助的力很小，我觉得我要用这个可能还需要一些时日。 其实这个还是蛮管用的。如果我建议你可以试一下，然后还有就是做硬拉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用来提杠铃。 哦， 杠铃下面很重的话，你的握力指力 是 不够的。 是的， 所以你要拉起很大重量的时候，你常常是手指先没有力气了。所以你用这个助力的话就可以拉起比较大的重量。 说一句外行话，不管它好不好用，但是至少看起来它其实很好看的。 是的， 对，而且看起来非常的专业。 对，有一种 power 的感觉。 对，就是我比较喜欢用的。 这也是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健身的小装备。 我觉得女生其实不管女生男生我觉得都用，因为男生也会要拉更大的重量。看你即使说你这个重量可以拉，女生这个重量可以拉，可是你会拉更大的重量。 可是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我们的杰一，就是你用这个东西助力，那如果你用小一点的重量不就 OK 了吗？比如说你本来是拉50公斤，那你可能能拉45，你就换45就好啦。 或者也可以这样问，就可能有些朋友他力气没有那么大，用了这么专业的设备以后， 他可能只用5公斤，然后再用这个助力一下， 很好笑。 就是你一开始的话，就像我前面热身组的话，我会用可能我最大重量的50%去做，然后那个时候的话，我是不用助力带的。 哦， 但是如果说是我要做到后来，我会要冲一下大重量，的时候，我就会用到助力带。 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所谓的大重量是多么大的重量，说出来吓一吓我们。 也不会特别大， 就比如说你做那个 肯定还是安全是第一的，因为如果你重量特别大，比如说硬拉什么的话，你腰背会比较容易受伤。 臀推的话你是用多少公斤？ 臀推我最高是用到90公斤。 妈呀，90公斤、 最高最高， 我的50公斤弱爆了。我前段时间 很多男生也不能到90公斤、啊、 对，我前段时间刚刚用了50公斤，感觉自己非常厉害。我现在觉得 50公斤还不错，可以你慢慢可以再往上加。但是我现在臀推已经做的比较少，因为我经常也是在不停的变换一些动作。 所以助力带杰一给大家建议就是，如果你有一定基础想要提高的话，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助力带。 是的，是这样的。 想增肌用大重量的话，我觉得用一下助力带还是不错的。 非常的感谢杰一。我看你手上还有一个。 对，然后还有这是弹力带。弹力带的话，它就是我觉得女生用来做一些小辅助的是挺好的。 这个弹力带之前在女神百分百当中和大家介绍过怎么使用。 对， 很好用。 看起来很简单，但各位你试一下会发现很沉。 比如说你要深蹲的话，你可以 哦，就是它会有一个重，就是重量在里边，就是比你自己自重深蹲要稍微更加的难度增加一点。 对， 所以然后还有就是你要练到一些臀侧臀的话。可以这样 子哦，练到臀的话，其实这用弹力带在家是非常方便的， 非常方便，特别是女生，我觉得 来离我们话筒近一点、 啊。特别是我觉得现在女生要非常要加强一下臀中肌，臀中肌的训练。然后这个弹力带，我觉得不管是侧踢啊，还是后踢啊， 它其实练的部位不一样。 对对，我觉得它那个对于臀中肌的刺激是比较大、比较好的。 很棒，现在从镜头里看，感觉非常的养眼。 而且我觉得这实用性最好一点，就是大家在办公室上班的时候，中午吃完饭，想要自己小小锻炼那么一会儿，用这样的一个弹力带又不占地方，然后还可以迅速达到一个效果。 先吃了一盆。 放到包里就好了。 先吃一盆红烧肉，然后用弹力带做几个抬腿运动，是吗？ 可能十个下午都不够吧。 好，感谢杰一刚刚在女神麻辣烫环节给我们推荐了几个他平时在家和在健身房里面会用的实用的小物件。那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到我们的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是， 这样，我们现在先请杰一暂时回到我们的嘉宾席，好不好？很养眼哎，在一会儿下半时段，其实我还想请他给我们展示一下他的身材， 特别是在小白泽华旁边的对比之下， 我很气， 显得格外的好， 自己的路还很长远。好，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超模养成记。 现在还没有恢复，好，我们继续，3、2、1，走，超模养成记，欢迎各位来到超模养成记。 长得漂亮靠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欢迎回来，这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以及片花没有声音，很担心的，我是很担心的小雨。 但是画面却很美。各位好，我是小白泽华。 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以及一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本能减脂的作者张景琦，欢迎景琦哥。可以说是我的偶像了， 非常厉害的一本书。你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本能减脂》说的是什么？ 让作者自己介绍啊！既然作者来了，等一下我还没有，刚刚没有讲完哦。以及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面真的来了一位健身女神杰一，欢迎她。另外，我要提醒大家，她不但是一个辣妈，还是两个孩子的辣妈。这种情况合理吗？ 你知道以前在直播间当中，小雨天天是在不断的炫耀自己，觉得自己是多么的优秀和完美。 确实完全看不出来他有孩子。 今天完全被你碾压了。所以我跟杰一这样的案例，虽然离他差很远啊，但是我们两个这样的案例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正能量。因为辣妈也是可以有很好的身材的。接下来我们就隆重的欢迎《本能减脂》的作者张景琦来介绍一下他这本书。欢迎。 书 离话筒近一点，才能听到你讲话哦。 就是一本专门针对减脂的书。然后是我跟一系列的这个健身圈的这个专家，我们一起做的这么一本书。 哎，我能不能先插一个嘴？就是你自己是健身的吗？ 对。 啊。 对。 因为看起来你自己很需要减脂， 场面尴尬了。 正常，我有10年的健身经验啊。 嗯，是能看出来那个基础的块是在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是什么让你想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 因为中国缺乏这么一本书， 专业的一个书。对，然后我们还请这个景琦离坐离那个话筒稍微近一点。 话筒的位置你们可以随意自己调啦。 我继续说吗？ 好， 对， 继续 介绍一下。 然后跟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专业的一些运动员和专家，我们做了这么一本书。因为出这本书之前，实际上中国的健身现状是这样，就是一部分是国外的健身书，那国外这些健身书是很专业，然后也是一些专业人士写的，但是就是主题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增肌的，或者改善健康的，或者增加力量的。 而且有些人会觉得说适合欧美人的体质，好像不太适合亚洲人的 状态，也不是，可能是适合他们的审美的，或者说一些健身的诉求。 是， 但是国内的话，我们认为更多的是偏向于可能减脂的更多。那也有一部分是减脂的国内的人写的，但都不是专业的健身人士。对，而且里面有很多低级的错误。对，就是 比如说呢，会有哪些低级错误？ 比如说 常见的， 比如说有这个畅销的一些国内的健身书说脂肪可以变成肌肉。 哎，我听过这个说法。 我也听过。 难道脂肪不是可以转化为肌肉的吗？比如说我最近在增肌的话， 小学的生物书上有， 所以说明我小学不该毕业。 没有生物课吗？还是初中？ 初一才有生物 吧？对， 对，就是这个。 那说到这儿的话，不如来解释一下，脂肪为什么不能变成肌肉呢？ 就是它就是没法变成蛋白质。蛋白质可以，蛋白质和这个碳水化合物可以向脂肪转变，但脂肪是就是没法。 那等于说我们在增肌的过程当中所长的肌肉就是实实在在的肌肉，并不是脂肪转化成了，你的脂肪还在呢。 对，就是摄入了然后营养物质，比如摄入一些蛋白质，然后再转变成氨基酸，然后再合成这么一个一系列的。 妈呀，这个误区太重要了，因为之前常听有些人说，我实在是太瘦了，我想要变成那种非常有肌肉的人，我需要先多吃一点。每天吃一大盆的这个， 而且我之前还在节目里误导大家，哎，真的很对不起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所以说看专业的书籍很重要。 嗯，真的是很重要。 对，然后有很多这个错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认为减肥的话饮食更重要。 嗯， 就是你们也可以发现，就很多人经常锻炼呀，然后如果饮食控制不好，包括一些睡眠休息控制不好，然后照样就是减不下来。比如说我， 嗯， 比如说我的睡眠就非常 差。他终于开始坦白了。其实我刚刚见到他，我就觉得他本人体脂真的不低。 可能人家本来是好好的，但是为了写这本书，每天熬夜苦读。 我五月之前，我这本书是5月1号预售，基本上， 嗯， 我五月之前还行。还可以，我体脂大概10%几，我比你要瘦，我体脂5月之前比他要低。 男生和女生的体脂是不一样的呀。 嗯， 就是反正挺低的， 就是瘦， 也不是瘦，然后肌肉维度跟现在差不多。 嗯， 但是这么几个月的话，包括这个饮食没有好好控制。 嗯， 对，我是一个反面教材，我给大家讲讲嘛。是这么一个历程，就是我出了这本书以后，然后就有很多的这个关于书的这个活动呀事情要做， 太红太忙。 然后本身我手里，然后我是搞科研，我手里有一些科研项目，然后 科研项目是要吃很多很油的东西吗？ 压力大。 科研项目可能我需要一些，就是可能跟这个相关的有一些，比如说应酬呀或者类似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大家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然后，嗯，对，因为我这边可能接触的，然后可能喝酒呀，啊，什么各种应酬，然后比较多，然后加上我跟书相关的活动，当然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我每天这么忙，我没有时间健身。 是， 当然这是个借口，就是你就算很忙，其实你有时间健身。 对，这个说法我同意的。 对，但是就是你有很多的事情，或者说有一些这种杂事，或包括这个有很多应酬，然后各方面的事情，它实际上并不会占用特别多时间，但是它会把你之前的一个好的习惯，然后慢慢的去引诱，然后引变为一个坏的习惯。 你有没有发现他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在给自己变胖了找一些借口。 对啊，告诉大家自己为什么。但这确实是很日常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对。 我刚才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标题就直接吸引到我，好像大概的意思啊，我自己翻译过来就是说，那个晚上熬夜真的有助于增肌还是什么的吗？就其中的一个章节。 肥吧，可能 增肥。对， 就我一般可能这4个月，我每天大概就1-2点以后睡。 然后打开看里面书籍介绍说，每天只睡5到6个小时的人，比睡7到8个小时的人很容易变胖。 对，然后我的话，我每天能睡可能7到8个小时，但是我晚上的睡的时间比较少，然后我可能白天再睡一会儿，就整体的睡眠质量不好。 所以一觉能达到7-8个小时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嗯，晚上可能就是建议7个小时以上，然后白天还是建议还有一个午休。 可是像咱们四位这样又红又忙的人，可能很难有时间睡午觉啊。 所以可以保持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睡眠可能占第三位吧，第二位可能是运动，就第一位就饮食。 嗯， 就我之前说的，就是实际上减肥需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对， 嗯， 但是实际上就是你可能有一段时间，然后你各种各样的事情特别多以后，你就有可能你的好的习惯会慢慢的被身体给淡忘。 嗯， 然后你就会养成一些坏的习惯，比如说我可能我五月份之前，然后我每天都会计算我的热量摄入，我吃了多少碳水化合物，多少蛋白质。 嗯， 然后等你开始忙了或者应酬多各方面，然后你就懒得做这些东西。 那你就应该反省你自己啊。 对对对，所以我是个反面教材，所以我今天来到现场就是想给大家说，其实真的就是减肥需要一个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对， 很谦虚的作者本人。而且我是很建议大家说，我们这个节目给大家的一项的观念就是，减肥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痛苦的事儿。如果当你认为它是一个很痛苦很难熬的过程，那么你 是不会成功的。 因为很多人提到减肥就会想到我不能吃，嗯，然后不能喝，然后每天要做大量的运动，非常的辛苦。其实并不是这样。 对，但其实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吃得非常饱，而且时间久而久之你会爱上你的饮食。如果当你吃得很油腻的时候，身体反而会不适应。 对，最重要的就还是像刚才作者所说的，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作息。 对，一天就是不用一次性的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比如说你今天还是每天吃，就今天还是吃不健康也不运动，然后第二天就必须要逼着你要吃的特别健康或者要运动，就每天有个小的改变，然后让因为身体没法突然的适应特别大的一个变化，但身体可以逐步的适应这种小的改变，然后你每天改变一点，然后慢慢的你身体会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然后你就会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只有你养成这种良好的习惯，你才能常年的保持这个良好的体型和健康。对， 真的很适合我们这个板块超模养成。 对啊，超模就是很难做的呀。嗯，丰台小何穗今天非常的开心。大家好，我是丰台小何穗。OK， 刚刚其实你知道吗，泽华，今天这期节目我没有办法很专心，因为我的眼睛一直在偷瞄美女。 哦。 我很喜欢杰一整个人整体的状态，我都非常爱，是真的，不是说开了话筒在这儿。 谢谢谢谢。 小雨真的是很难去称赞一个美女的身材的， 感谢， 因为她对她自己的身材超级 满意。 对，所以要不要做一个对比一会儿？ 不要， 就是她身材挺好， 我不要自取其辱啦。所以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三分多钟的时间，我刚刚想问杰一个小问题，就是像你这样的辣妈，以及你这样身材非常厉害，已经是专业级别的选手的人，你在生活当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饮食习惯？是真的会非常的克制，还是说你偶尔也会吃一些什么小甜品啊之类的？ 我是分增肌期和减脂期的，就是比如说我在比赛前，像我现在的状况，我就是在减脂期，然后我减脂期的话就会吃的比较严格，然后那些甜品， 不好意思，麦请杰一的话筒稍近一些。 好的，那些甜品，然后大油。油炸的那些食品我都是完全不吃的，然后吃的也比较清淡，每天的卡路里也会比较低，就是但不会低于我的基础代谢，但是会就是比增肌期要低很多，就比如说我增肌期的话，我可以吃到每天2900大卡，但是我现在减脂期，特别是到我现在减脂后期的时候，我现在每天都只有1600大卡，所以就当中还是有很大差距。 你的基础代谢有1600卡？ 不，我的基础代谢是1200大卡，但是我还要加上我的行为代谢，因为我每天有很多运动啊什么这些日常的这些行为代谢也要算在里面。 所以各位收看收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注意到，身材这么好，它其实是因为自己的一个保持的一种规律，它可能也没有那么痛苦，但是你大概算一下，但我觉得你每天脑子在去算， 我 吃300卡、400卡、500卡， 心里会有一个大概的，就是怎么说，大概的一个小尺子在衡量这个事情。 一个习惯养成可能一开始会比较难，就比如说我一开始要计算热量啊什么的就很麻烦，就每天我会去查说这个食物是多少热量，然后要吃多少克，然后要称重，然后但是你慢慢习惯了以后，我大致就是目测我就可以知道我可能我这一点米饭是多少克，然后我就可以记录一下，然后现在都有那些减脂用的软件，然后那些就为你这个称量食物，然后增肌减重都带来很多方便。 哦，像影视剧当中的人物一样，看到这个食物本身除了这个美味吸引之外，上面就300卡、400卡、200卡，好，可以拿。 其实我也可以的， 加油，你有很大的空间， 很大的空间。所以说，计算热量这个事情也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难。当你养成了一个良好的饮食以及运动的习惯之后，可能就比如说我现在看到鸡蛋，我就知道啊，我今天吃了，比如说3个蛋清。一个蛋清大概是3克蛋白，喝一勺蛋白粉大概是26克左右，自己心里大概就会有一个数，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大家也不要忘记持续关注我们今天这期女神百分百的直播，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本能减脂的作者张景琦，以及比基尼小姐，可以这样叫你吧，比基尼小姐杰一，她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超级超级超级辣妈。大家可以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持续关注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上半时段就是这样，一会儿见喽。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 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你一起燃烧青春。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只是小雨而已了。 我只是泽华而已。有两位不只是他们的人，今天在直播间当中，让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蓬荜生辉。 让我们欢迎在怎么说，作者界非常厉害的，也是我的偶像，因为我之前确实看过他的书《本能减脂》的作者张景琦，欢迎。 张老师， 张老师你好。 对，我比较腼腆，你们正。 我们节目太过于浮夸。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比基尼小姐，是我今天的新晋女神杰一，欢迎你。 大家好。 身材真的很不错。 是，这样好的身材就应该浮夸起来。 对，这样的好的身材配得上我们的浮夸。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稍后杰一也会在我们的表演区当中浮夸的展示自己的身材，以及如何练，就长久的去保持这样的练啊，能够让自己拥有好的身材。嗯，这浮夸是好的呀、啊。 你才是浮夸本人、 哦。那我是很开心，浮夸本人。 好，大家不要忘记继续在直播平台上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在易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都可以来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 是， 嗯，那其实呢，在下半时段的一开始，我想跟两位讨论一个问题，是关于蛋白粉的。嗯，因为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蛋白粉该怎么去吃，然后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聊过关于蛋白粉的话题，可是我很想知道，作为杰一你本人，你平时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对，我每天都有喝蛋白粉的习惯、然后我是因为蛋白粉属于一个比较快速吸收的蛋白质、所以我会在练后马上补充。 大概多少呢？ 就是一份 一勺， 对，一勺就一份、然后那个一份大约是25克蛋白质。 那你一天大概要喝几次？ 我一般来说都是一勺，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如果说我其他食物里面蛋白质含量不够，就是不够达到我一天总量的话，我可能会多加一勺。 哎，我有时候喝这蛋白粉，因为它很好喝嘛，喝完了一杯以后觉得很好喝，就把这个冲了一杯当饮料喝。 可以可以，我会和牛奶一起冲。我觉得用牛奶来冲蛋白粉特别好喝。 那你平时生活当中是喝脱脂奶还是全脂奶？ 要看情况，就比如说我增肌期的话，我就会不顾这一点点脂肪，因为真的没有多少，然后所以我会喝全脂奶。但是如果说我减脂期的话，我可能会就心里会觉得说我这点脂肪还是省在别的地方用吧，所以我就会喝脱脂奶。 哎，但我很好奇，你减脂期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就吃饭几乎不怎么吃吗？ 不，也是吃的，但是减脂期的话，我也是按照我的计算来的，就是比如说我这一段时间是我是慢慢减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我的卡路里是1900，然后在下一段时间我为了让自己更瘦一点，我的卡路里就降到1800、1600，这样慢慢降下来。 那这样不会越来越瘦越来越难受吗？你会有那种饿肚子饿到难受的不行的时候吗？ 那只是你啊。 会在赛前的时候会饿，但是基本上不会饿，因为你如果饿的话，你可以吃一些蔬菜啊，然后那个像番茄黄瓜这些东西就是热量很低，但是又有饱腹感的。 对， 就建议大家不要像胖泽华一样容易被饿冲昏了头脑。 你就是勇者的反派啊， 就各种油腻的呀，还有觉得当时非常想吃甜食立马就吃起来。 对，饿的时候就要不注意一点，就是不要马上摄入那种高 GI 的那些碳水，然后那样会越吃越饿，就你吃下了一块蛋糕会再想吃另外一块， 是 吃一口饼干就想吃下一口饼干。 其实这个我觉得也跟性格有关系，就因为就像比如说像我这种很在意身材的女孩，可能我吃一块我绝对不会再想吃第二块，或者我吃一口只尝一下味道我觉得就 OK 了。大家要向我多多学习哦， 有节制有节制。 但是你看像小雨这样的身材其实已经算很好的了，如果她想进一步， 我今天第一次在节目里感觉到不好意思，真的是第一次，以前我都是非常傲娇。 所以如果想让她进一步变得让自己能够很好意思的到处向别人说你看我身材这么好，还需要做哪些步骤呢？ 我觉得她整体身材就是已经很好，就是还是偏瘦，就是偏瘦一点。然后所以我会建议，如果说是我给她建议的话，我会建议她增肌。我不知道张老师是怎么说， 但是怎么增肌，刚才张老师说也不能靠吃，吃的话增的是脂肪，脂肪也不能转化成肌肉。 就是，你增肌必须得有蛋白质摄入，要不然你也没法增肌。 对， 他的身材其实我 是有腹肌线条的， 看不出来， 偏瘦。 我一会儿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我会建议进行一些力量训练吧。就 对 之前说这个增肌减脂，增肌减脂从理论上说是可以实现的，同时可以。关键就是在减脂的时候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对，像我以前，对，现在可能没有说服力。我以前减脂的时候，我每天的蛋白质摄入是我85公斤嘛，我现在也85公斤，我蛋白质摄入是250到60克。相当于如果换成肉的话，100克肉是20克，那就是1.5公斤吧。我一天我吃1.5公斤的肉。但实际上很多是蛋白粉的摄入嘛，对，所以一天可能光蛋白粉可能有4到6勺。 所以我发现想要变成好身材真的就得换一个人，就整个人的思路都得变成另外一种思路。 对，其实这是性格上的一个转变，真的。 对，因为之前你看美食就是美食，之后如果你想真的变成一个好身材的话，美食之外你要有更多的其他的这种理性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数字啊，比如说具体的卡路里。 对，你需要一些定量的分析，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比如说我跟他，你是60几 公斤吗？55公斤。 我比他重30公斤，我跟他每天的摄入量各方面包括水，比如说平时说一天要喝8杯水，但很明显我跟他每天的水的摄入量也不一样的，这些都需要根据你的体重，然后你的体脂，根据你的训练强度各方面去调节，你需要了解一些基础知识，然后自己去制定你的饮食方案。 所以知识从哪了解呢？可以观看我们的《本能减脂》这本书， 是非常专业全面的一本书，也是国内的目前为止第一本是比较专业的一个书籍哈。 我还有一个，作者本人好像有什么想说的吗？ 作者本人有点不好意思， 对，也是不好意思接受夸奖啊。 在我们心中，在我们两个主持人心中认为的国内唯一最最专业的关于减脂的书籍，这样说就没错啦，代表我们两个个人观点哦。 挺好，那你刚才想问什么？ 我刚才想提一个小问题啦，就是很多女生，包括我在健身初期，都会有一个疑虑，就是我很怕长体重，但是其实增肌的话，体重是一定会长的。 对， 所以我们应该来怎么权衡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如果体重长，就代表我的只是长了肌肉，还是说肌肉跟脂肪可能会同时增长？还有比如说我现在是53公斤，我的身高是1.78米，然后我 他在变相的炫耀一下自己， 对，我不能炫耀自己。然后我想问的就是，如果我这样的身高，你们认为我应该增重到多少公斤，就是在增加几公斤的肌肉，我才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看的身材？也可以给我们正在收看收听节目的网友们来一些建议。 我从来都不看体重，我觉得只要你脱衣服在镜子面前，你觉得身材好就行。 那我脱衣服在镜子面前， 那我脱衣服还是不错的， 每个人都会自我感觉良好。 而且真的就是，每个人的这个身体差异太大了，你不好去说你的这个到底体重长到多少你才最好看的。 那这样我来提问杰一个问题，可能就更好理解这个事情。就是你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厉害的，对不对？肯定也是经过一些年的训练。那你大概从训练到现在一共有几年了？ 三年不到一点。 三年之前你是什么样子的？ 三年跟你一样很瘦。就是我是那种比较瘦的，然后就别人看来就是怎么吃都不胖的。 那个时候你多少公斤呢？ 但是体重变化不大，我那时候50公斤嘛，然后现在是55公斤。 50到55，其实如果长了很多肌肉的话，变化还是比较明显。 但如果是脂肪、肥肉的话，那也是非常明显的。 对，其实增肌期的话，就像你刚刚说的，增肌的话，我觉得是多多少少会长点脂肪的。因为我之前也是，增肌了2个月、3个月的话，那还是蛮明显，腰部会有一点赘肉出来的。 所以你的运动强度是有多大啊？现在每天？ 我的运动强度现在我是觉得就是一定要就是力量训练一定要达到一个强度才行。 你自己会不会有强迫症？ 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轻重量的话，我觉得那个刺激我会觉得不够，我一定要就觉得说是推到自己的，比如说我12RM 的，就是就我这个重量只能做12个，然后做第13个我都推不起来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有效果的。 那你是每天都会做力量训练？ 对，我基本上每天都会，然后会有一个训练计划，就比如说今天胸，然后明天背，这样肩，这样一个个的这样安排过来，然后再有在腿训过后会有一个休息日。 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问呢，就是一定要每次训练之后浑身都感觉，就你练的部位都感觉很酸疼才是达到了训练效果吗？如果我今天用的重量也还不错，但是我用完训练完之后第二天第三天身上都完全没有疼，是说明我可以加重量吗？就这个是怎么理解这件事情，我很困惑。 这个 景琦哥， 这个在就是你越酸痛或者跟你的这个训练效果越好并不是有直接的关联，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运动员会把这个看成一个指标，或者说有心理上的一种就是感觉，我今天练得很酸痛我有感觉。但实际上就是如果你达到了非常顶级的水平，你可能练完以后第二天没什么效果，比如说就是奥运会运动员那种，我今天训练完我其实没什么感觉，因为身体已经极度的适应了。 是， 但是对于大多数就是健身者来说，普通健身者来说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衡量的方法。除了这个酸痛，就之前你们聊这个增肌，实际上有个泵感， 泵感 就是你血液冲到肌肉里的速度大于这个新陈代谢，然后循环出去， 那这怎么感觉得到呢？ 就是你就感觉肌肉充血了 啊， 对， 就一瞬间。 是不是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就比如说 被拆穿， 对，就比如说那个今天你练，比如说你练胸肌或者你练胳膊，你感觉肌肉有充血的感觉，就膨胀，然后就是比平时没有练的时候然后膨胀的更大。包括有些女生就是平时训练完以后然后感觉小腿粗了，实际上就是充血，就血液充入到肌肉里的速度会更多一点。所以这个泵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衡量手段。 你听听人家说的这种紧绷感，而你这种膨胀感，而你只有内心的膨胀吧。 所以其实我这个理解是告诉大家，就是千万不要觉得健身时候在自己的一个安全区域和舒适区域的那种状态去健身，那样效果可能不是很明显。 也就是说可以理解为如果你练完之后并不觉得身上疼的话，其实就说明你的力量没有到位。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的话， 对吗？ 有一定可能性是你训练的还不够。 就是你已经适应了你目前的训练。 那还有一小部分可能是因为你已经是非常强的人了。 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对，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现在还不强，还在努力的路上，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一样一起来努力。今天呢我们景琦哥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图片，他对于这些图片有一些他自己的见解要和想要聊的东西，我们先来看这一张。 对，我准备一些图片，因为这个时间有限了。你说用一个小时告诉大家怎么减肥也不太 现实。对，这也不太可能。 对，所以希望能改变一些理念。这张图片是这张图片上的这六个人，他的体重都是70公斤。 哇！ 然后我们可以看出来， 但身高不一样啊。 对，但是有身高相同的，你看，然后但是也有这个体重小， 1.70米和1.67米其实差不太多。 对，所以想给大家说的，实际上就是，其实你的体重除了你的这个脂肪，还有你的肌肉、骨头呀、什么水分、各种的这种重量，所以不要太在意体重。其实你就算走出去以后，别人看你身材好不好，也不会说是因为你多少公斤所以觉得你身材好。其实还是更注重的是这个体型上一个就直观的，其实最简单就照镜子。 对， 这是这张图，然后下一张图是。 对，下张图，对，我为什么放这个解剖图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训练动作的事情。其实，训练就是很多人一上来可能就去进行力量训练啊各种的，但训练其实最基础训练动作，你必须要把这个动作做对了，然后你才能去进一步的提高自己。那很多人可能会发现，比如说我今天要练深蹲，然后我今天看了一本书，这上面的深蹲说是这样做，那明天我看了一个 APP 上面说深蹲应该这样做，就是我会发现好像有好多深蹲的做法，那到底哪种是适合我？所以我给大家讲一下，没有哪一种方法是完全适合每个人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体构造不一样。就像刚才那张图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腿部，就是腿部跟这个髋部连接的这么一个位置，对，我们大腿，然后这有个股骨头，然后就是插进去，插到这个髋臼里面一个窝，然后就这样子，然后我们腿就这样子移动嘛，对，然后这是这么一个基本原理，然后下一张图，然后给再下一张图，对，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比如说这张图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髋臼，左边这个人的髋臼它是朝下的。然后右边这个人的髋臼它是朝这个侧面的， 这有什么区别吗？ 有啊，就比如说你如果做单腿深蹲，你的髋臼如果长成右边这样子，你可能就很容易移动，你能想象一下就是这样子，很容易这样移动，但你的髋臼如果长成左边那个样子，你就很难去掌握这个单腿深蹲，因为你蹲的时候它会给你 有限制 住，对，你会有这么一个限制，你可以回去想象一下，你的大腿骨是因为这样子连接在上面，然后进行一个移动。 那是不是说在健身之前我们应该了解一下自己才可以？可是你刚刚说的那些骨头的问题，我们平时很难通过一些检查来去了解 然后可以先看看，给他们看其他的图片，另外一张，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大腿骨嘛，然后这上面这个圆的就是大腿骨跟这个骨盆连接的地方，看可以看，然后有些人的骨盆是侧向的连接，有些人的大腿骨头然后是斜着的，对，不同人的这种骨头的、这个、 但并没有一个好坏，只是一个不同的标准和长相而已， 对对对，就是你天生就这样，然后看、哦、还可以看下一张图，然后你看下一张图，这个就是有些人这个骨头然后长，有些人的短、嗯、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构造天生就是这样子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去盲目的然后看到了比如说这本书或这个视频上教你这么做你就这样做，你即使这样做感觉还不错，但是我建议也是你去不断的变换一些姿势，比如说你深蹲你可以变换一下你的这个站距，两脚之间的距离、然后或者变换一下这个脚尖的这个外摆的这种幅度、然后去不断的变化自己，多尝试，然后你会发现有一种姿势是对你来说最有效的，然后就是最适合你的姿势，在自己去尝试之前你不知道哪个姿势 到底是，那是需要有一个周期吗？比如说这一周我用这种方式，下一周我用这种方式， 也不需要，你就可以平时没事了，然后你可以自己去蹲蹲，然后感觉一下这种身体的变化，对，但是 其实这个过程还是需要一个教练来帮助你是最好的，我认为啦，不然的话有些人可能自己用的方法错了也会容易出危险，对不对？ 对，就是一个大体的动作的姿势是这样子的，就深蹲嘛，就是往下蹲嘛， 细节可能会你稍微改变一点，对你自己的肌肉刺激可能不一样， 对， 对 对对，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大家一定要多尝试，不能没有一个完全正确方法，你必须得尝试，对，是这样的。 而且其实专业运动员好像他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体检当中就会有这个骨骼这样的一个叫 检查，哇，你竟然连这个都知道。 对，然后他会根据你这样的自己的骨骼的天然的这个形状，然后去给你安排不同的训练程度， 很棒。 然后还可以看下张图，下张，对，这个图就是这个肌肉腿和这个有肌肉和脂肪的腿的样子，很多人 左边也有肌肉吧？ 对，左边的脂肪的 含量要比右边的多，左边已经很好看了呀。 右边的多， 对，那肯定。 对，就是很多人其实觉得自己是肌肉腿，尤其很多女生，实际上你是脂肪还是比较多。只不过就是你给自己找了个理由，你腿粗是因为肌肉多。 你知道我的粗腿，我一直这样愧疚的，然后一绷紧。绷紧的还是脂肪， 不要像泽华一样给自己找理由。 可以放下那个横切面的那个解剖图。 哇， 最后一张 很吓人哎。 这张图我有段时间发微博自己画的，这个是大腿的，这个可以看见，这个图就是你可以看见你的腿实际上里面有肌肉也有脂肪。对，实际上你的腿到底粗不粗，一个是肌肉的含量，一个脂肪的含量，还有一个是里头可能水分的含量。你如果把，你可以先把大腿绷直，完全绷紧，然后你捏一下， 你可以发现，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肌肉腿，你可能只能捏出来一些皮，但实际上很多女性就是腿很粗的，她其实都能一捏就能捏出来一大把软的。 我捏不出来耶， 也不光是女性啊，很多男性也是如此。 这个节目真的很奇怪，主持人一直在摸自己的腿。 实际上是对， 我也在偷偷摸。 想给大家就是就是对，然后还有一张是那个小腿，对，也可以看一下很多人，然后也是就是埋怨自己小腿粗，实际上你可能更多的是脂肪腿。我们可以看 第三张是真的粗了， 对，第二你看可以看一下第二张图就是真正的肌肉小腿， 那个有点吓人哎。 对，实际上就是 第一张是最好看的耶。 对，第二张这个肌肉腿，它是紧绷状态，如果你放松的话，也看起来会非常的苗条。对，然后第三张呢，就真的是 正常腿 非常多，对。 对， 然后第四张呢，可能是一个这个，是男性的吧？ 这是练得太猛了吧？ 对， 这是用力过猛哎。 他是可能训练各方面，然后可能还有男性不是长肌肉比女性更快嘛？然后可能这样子，然后就可以看两张肌肉腿和两张正脂肪加肌肉腿。实际上就是很多人老是惧怕这个力量训练啊，或者老是觉得自己腿粗是肌肉腿，让真的就是可能有100个粗腿的，就是平时的，你不是运动员的，就是平时的正常普通人，100个粗腿里面，可能我认为可能有95个以上，真的都是脂肪太多。 说的就是你，泽华。 所以不要怕力量过重。 是的， 你可能真的不配成为肌肉腿。 今天请两位来做客咱们节目，还是非常的有，怎么说，我自己长了很多知识， 是，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女神百分百。今天特别开心，请到了《本能减脂》的作者张景琦来跟我们聊一聊他对于减脂肪啊以及长肌肉的一些独特的见解 以及专业的看法。 是的，那我们今天百分百 party 环节就是这样，我们今天节目还有短短的几分钟时间要给大家送福利了。 什么样的福利？ 福利就是我们想请杰一到我们的表演区去。 是， 你也去吧，泽华。 好。哇，泽华要动起来了。 可不，杰一，你方不方便秀一下你的腹肌？然后我想让你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教大家一两个就是减脂的动作。 减脂的动作。 对，一两个就好。 我觉得 泽华，你要举话筒啊，你要给美女举话筒。你这个野兽是怎么当的？ 增肌和减脂动作对我来说都一样，因为我增肌期和减脂期的训练其实是一样的，都 是 力量训练。所以你说如果说是要一个减脂的动作，我还真的举不出说是就是这个动作就是减脂的。其实增肌减脂的话，就还是一个热量缺口的问题。 那我觉得就做一个日常大家在工作生活当中好做的一个动作。 对，你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普通人也可以做的。 女生的话，那个还是会比较注重她的臀，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一个臀部的简单的一个训练， 好呀， 就是你也做吗？ 我来做一个错误的示范， 就是一个深蹲跳， 深蹲跳，哦，这个是深蹲的加强版，天哪，侧面线条很美， 我美吗？我美吗？ 你就像是 我像只蛤蟆， 不是我说的哦。 会用一个爆发力起来 哦。可不可以，杰一，可不可以到话筒前来说一下这个动作的要领？ 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按照这样做就好了。就是你蹲到这个下面， 蹲到下面， 蹲到这个平行于地面，这个、大腿， 我这样， 大腿要平行于地面。 这个你可以稍微这样再宽一点，对，稍微放松一点。起来的时候是用它的一个爆发力起来， 爆发力和张力。 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训练做成一个 HIIT 的训练，就这个其实在那个张老师的书里面都有讲到，就是 HIIT 是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有氧运动，然后比那些跑步啊，然后那些比较低强度的有氧运动要更有效果。 这样的一组大概做几个？做几个？ 这样一组的话，我觉得是你用尽全力做15个， 用尽全力15个， 对，然后你可以掐着表，然后休息1分钟，然后再用尽全力做15个， 大概做几组？ 我觉得10组合适，可以问一下张老师意见。 做10组， 150个啊， 就这样用尽全力15个啊，对，然后休息1分钟。 那做完十组之后，还需要做其他的吗？ 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强度大的了。 其实这个方法很简单。这样 很喘。 你们两个现在回来吧。张老师， 你来说一下。 啊、没有，就刚才那个动作，对我建、嗯、对我还可以推荐，就是大家就是 HIIT 里头还有一种叫塔巴塔训练， 我做五个就已经很累了。 对吧，然后他可以用这样的训练，就做四分钟，嗯，就是跳二十秒，休息二十秒。嗯嗯 啊，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再跳二十秒，再休十秒，持续四分钟，其实也不错。可以就是因为你很多人就比较忙，他不能是一天、就是 哦、没有那么长时间。 对对 对, 对， 你可以比如说、嗯、你工作上一个小时，然后你花上四分钟，然后训练也会就这样子，练二十秒休十秒，练二十秒休十秒，这种持续的高强度的、嗯，然后你再工作一个小时，然后再练四分钟。 而且我真的有个建议，就是现在很多人在办公室当中是久坐的，如果你坐了一两个小时以上的话，你的屁股也会觉得酸疼。嗯，这个时候不妨就做几个这样的动作，可能不用四分钟，一分钟就可以了。 对，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所以说我觉得刚刚在节目最后他们教咱们的这些动作，嗯，是很实用的。 是， 对，因为它不费事儿，也不是说很复杂，有很多的动作来组成的，你随时大家都可以做，再也不要为什么啊那些动作太复杂了，你找不到这种借口了。 包括前面刚才用的那个弹力带，也是自己在家里和工作当中都可以使用 的。刚刚那个动作也可以加上弹力带来做， 加上弹力带的话就会比较难一点。 对对 对, 对， 可以根据 飞得更高， 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进行一些轻微的调整。今天非常的开心，也可以说呢，减脂这件事情是一个 非常持之以恒，但其实并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 对，并不是那么难，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困难，其实就是脑子上的一个转换， 对， 思想上 的思维 的 一种转换。 是的，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入到健身的行列。那非常感谢锦旗和杰一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也希望以后经常来玩。大家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本期的女神百分百，那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九八二活力榜，明天见喽， 拜拜 拜拜。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y.